卧底堆里又是掠起了一点骚动，虽然互相也不知谁是谁家工会的，但是同工会之内的还是相互认识的，这档口直接就私聊上了。我靠，这巨魔像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啊！哎，这枪炮师是谁啊？好像比巨魔像还要厉害啊！这两个家伙真的是和我们一个世界的人类吗？有人吐槽，虽然有些夸张。 但总算是比较贴近真相的。一时间，众卧底都忘了他们混进来的目的，只是惊叹着这二人精彩的打法。片刻后，才又想起他们此行的目的，可是却又无可奈何，他们现在的位置根本不可能被守护魔神打到，想死都不能。不过只一会儿，众人又是意识到。 君莫笑和这风书烟幕的打法固然精彩，但是想靠两个人就把守护魔神干掉是绝无可能的。就算全过程都不会发生任何失误，但最终法力耗尽，无法使用技能的角色是肯定无法和守护魔神周旋的。这守护魔神设定是20个玩家来杀。 可知实力绝对是在5人副本的隐藏BOSS之上的，玩家的续航技巧再高超， 却也难靠两人这样撑完全场。更何况这两人的攻击节奏如此之多， 法力消耗也是超过一般人来玩，这样就更难持久了。这场战斗最终还是必须用到众人的力量。 一想到这一点，众卧底心里总算平静了点。这两人的确是厉害，但是这场战斗他们的目的还是可以达到的。不管怎么样，只要能参与进去战斗，还怕没个送死的机会吗？所有人心中差不多都在如此盘算，更是和自家工会的卧底一起私信小友讨论。正在这时， 君莫笑和风书烟幕两个终于做出不同于之前的操作，两个角色呼的一个飞枪技巧后，一起飞向了站在左排的卧底身前。守护魔神大不追来，众卧底丝毫没有惊慌，心中反倒有了无比的期待。死居然会有这样的快感，这可是网游生涯中很少有的经历。 众人的角色都是蠢蠢欲动，守护魔神的攻击只要落下，他们不好主动送上，但至少可以假装反应慢了半拍。接近，守护魔神只差几步就已经到了队列之前，似乎正要朝着人堆砸来时，突的一个急转身， 打！ 君莫笑突然在此时喊了一声，众卧底一怔。 就见守护魔神背对着他们，露出老大破绽，一个个已经不由自主地攻击了上去。结果守护魔神却是根本不理他们，只是迈步朝前大步追去。众卧底自然而然地追上去厮杀，只盼着守护魔神能回头给他们一下，但是他们却知道这无可能，因为此时他们已经看清。 君莫笑和风书烟幕不知何时已经开始分头行事，此时君莫笑站在了他们这一边，而风书烟幕却是站在对面排。此时守护魔神冲向的目标当然是风书烟幕。众卧底这时才发现，他们甚至一直连守护魔神的仇恨在谁身上都没太搞清楚。 最开始是风书烟幕开的怪，而后君莫笑抢上，之后两人进同进退，守护魔神打来打去的，众人脑中的印象只是在追着二人，具体是哪一位不清楚，没看出来。但此时两人这一分开却是清晰异常，此时守护魔神的仇恨绝对是在风书烟幕身上。 但是，之前呢？之前守护魔神朝着左边冲来的时候，是二人一起引过来的。那时二人还在一起， 这之后风叔烟幕什么时候抽身去了那边，左边这些卧底竟然都没太留意。实在是守护魔神体积太大，太吸引目光，以及他们太迫切想死在守护魔神手下了。此时仇恨不在他们方向，他们追着守护魔神的身后狂打，怎么也没法让守护魔神转过身来。一个个真诚了团队的输出，屏幕中顿时倒映出了一张又一张苦闷表情。有人心机一动，企图快走几步冲上前好找机会，谁知刚冒进了半个身位，君莫笑的身形已经突然挡在了他的面前，而后给出一条指令： 不要超过我的位置。 很简单的指令，这样都做不到，那不是新人就可以解释过去的，那只能说是白痴，更可能让人看出是在故意捣乱。于是无奈，众人只好乖乖地甘于不超过君木校的位置，乖乖地一路追着输出。 停！ 直至君木校突然又喊出一声后，所有人都怔住了。又是一个简单的不可能做不到的命令，虽然有人假装没听见，故意又是在攻击，但是在君莫笑又是点名喊了两遍，甚至发了消息后，实在没法再假装了。而这多打的几个也实在是没制造出任何乱子。 退回刚才的位置， 君莫笑如此说道。众人只好后退，有人想假装不记得故意站错，但是很快他们发现这个他们也伪装不了，因为他们的队伍也并不纯洁。韩嫣柔左边里有君莫笑自家的这位战斗法师却是准准地站到了原来的位置，而后假装站错的立刻被君莫笑指示以韩嫣柔为基准站位。卧底们退得好不甘心呢，因为他们看到就在他们退下来不大会儿，那守护魔神就是地动山摇地丢了个大招。这本是可以打到这些位于他身后玩家的范围技呀，结果就这么遗憾地错过了。退下来的左排众卧底眼巴巴地看着对面，只见魔神凶猛地朝着那边冲去，右排的卧底们也像先前的他们一样蠢蠢欲动时，突然有人心里咯噔一下，依稀间已经意识到了点什么。轰！就在众卧底还在清理这灵光一现的思路时，守护魔神身上炸开一团火炮，君莫笑没有和左排卧底一样退回来，在继续发动了几下攻击后，这一团炮火过后，守护魔神突然一转身。果然，无数人心里叫道。而后右排卧底们却是和他们一样的遭遇，他们追着守护魔神的背后狂打，风书烟幕成为了他们不能逾越的位置线，一切都是那么的简单。你可以是一个新接触荣耀的玩家，但好说也是玩到30多级的，只要是个人类，那么简单的事就没有理由做不到。众卧底心下都升起一阵惊恐，他们发现这一场战斗他们似乎真的得去当白宫了，现在这样的情形他们根本不可能死，除非是君莫笑和风书烟幕二人发生失误。但是这两人的技术之前就已经向大家展示过了，而后这两个交替更是显示出精准的仇恨控制，两人居然可以分毫不差地把守护魔神在左右两队之间这样拉得团团转。这场战斗真要一直这样打下去，有可能连牧师的恢复都不用了。震惊了，所有人这个时间才是真的震惊了。表面上虽然还是那个样子，但在私聊消息里早已经乱了套。此时的他们竟然是想死都不能死，控场居然彪悍到如此程度， 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人。终于，并不知道二人身份的玩家将疑问又是狠狠升了一下级。但是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把网游里的玩家想象成是职业级的顶尖高手，这个还是超出了一般玩家的想象力。尤其是对荣耀越是熟悉的玩家，越是不会想象的如此大胆。来当间谍的无一不是老手，最终想了大圈下来，也没敢想到这二人的真相身份。大家此时还抱着一线希望，毕竟这样的控场要求也太苛刻了，仇恨控制稍有差池就有可能失控，而仇恨失控向来是造成团灭的最多的原因，真要出现这种混乱的局面，大家装菜装死好像倒是更加容易一些。只有蓝河等知道这二人真实身份的玩家此时已经感觉到了绝望。这二人是谁？是荣耀职业圈中连年获得最佳搭档的组合。这样的组合如果在对付一个 NPC 时都会出现失误的，那实在是有些对不住这个称号了。已经绝望的蓝河却还收到同来卧底的玩家消息，却还在耐心地分析着这个局面。君莫笑的真实身份在兰西阁也是比较高层的核心成员才知道，就是怕面对这个竞争对手时经常会有恐惧退缩的情绪。蓝河现在已经被这种情绪占据，却苦于无法和兄弟分享，看到大家还在耐心地期待着机会，心一横，也决定期待一下奇迹的发生。没错，在蓝河看来，期待这两个人配合失误就和期待奇迹是一样的。 攻击，后退，攻击，后退。 君莫笑那边发出的基本就是这么两个指令，攻击由他和风书烟幕的号作为位置向导，后退又各有韩烟柔和包子入侵作为指引。两人不去误，一来二去的大家都打熟了，想犯错误都觉得分外不好意思。奇迹，极难发生的事，那才叫奇迹。蓝河期待着的是奇迹，但更多人却还只是那种普通的心态。在他们心中，这样精密的操作持续下去，不出一点状况才是奇迹。结果守护魔神的生命一节一节地滑落着，期待奇迹的人没有等到奇迹，害怕奇迹的人却正在眼睁睁地看着奇迹在一点点地发生着。众卧底早已经不再呆呆地继续苦等两人失误了，他们开始采取一些比较主动的手段，尽可以放肆的攻击，妄图由他们来制造仇恨失控。起初搞这手段的人还怕被君莫笑发觉提醒，不好白痴一样继续捣乱动手，结果他们的这一行为却始终没有被阻止。于是众人在某种程度上都算是圆了一个作为输出的梦想，不用考虑仇恨，肆无忌惮的输出。然而君莫笑和风书烟幕仇恨控制的节奏却也丝毫没见打乱，两人继续左右把守护魔神拖来拖去。众卧底们最终发现，他们试图搞乱仇恨的奔放输出，最终结局只是加速了守护魔神的灭亡而已。这里可没一个人是抱着这个打算来的，一看搅乱仇恨不能，立刻放弃这一方案。打快心里不爽，打慢害怕身份引人生疑，一帮子卧底左右为难，横竖都不是。又是如此折腾了一会儿，一看战斗极近尾声，君莫笑和风书烟幕的配合眼瞅是不会有什么失误了。各大工会的卧底都在私下好一通沟通，又把这情况朝上报告。 蓝河这边也注意到 QQ 讨论组是一阵风响，这战斗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他倒是有空闲可以去瞄一眼。匆匆一扫，还没看出个所以然，游戏里却是已有消息发来，讨论组这边竟然挺快有了结果。上头指示，反正打入的卧底很多，不妨牺牲上一两个，怎么也要打打这星星公会高歌猛进的势头，让第十区的玩家们看一看，他们也是会遇到障碍的。于是具体计划就是选出角色，以不惜暴露卧底身份的做法，故意捣乱，搅乱局面，借机制造团灭。最终由于蓝西阁和霸气雄图各有四名卧底混迹，所以这两家决定当仁不让的各自牺牲一人。蓝河收到指示后，和一起混来的三人一说，没想这三人抢着想干这活。蓝河身为会长，自然要风度一些，没去和部下们争名额。更何况他也知道他开着这卧底号只是临时的，荣耀又不能双开，他还得兼顾自己的主号，哪有会长亲自去当卧底的。最后蓝西河这边是摇点摇出了一位牺牲者，霸气雄图那边也是差不多的方式决定了人选，然后又是向上级一沟通，命令下来立即开始。此时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两个选出的牺牲者却是在众人羡慕的注视下开始添乱了。网游里这卧底虽然是远远不如真实那么惊险，但除了一些骑行爱好者，倒也没多少人爱干这活。卧底那可是和别人成为朋友，然后再出卖朋友的勾当，不管是否代表了什么正义，形式的规律却终归是如此。两位领命的玩家倒也正好是在同一边的队伍当中，由于左右两队是交替追上战斗，两人同队倒是正好可以一起捣乱发力。此时正好这一队人在追着守护魔神的背后狂砍，两人确定了指令，再不犹豫，叶修不让他们做什么，他们立刻开始做什么。首先就是要越过叶修给他们规定的不可逾越的位置线。在所有卧底期待的目光中，就听到两声飞快的系统停止，两条工会消息立刻闪到了工会频道的信息栏中，玩家调味声被会长君莫笑逐出工会，玩家清润被会长君莫笑逐出工会。游子在装模作样的卧底们明显攻击一致，差点没僵在当场，实在是太当机立断，太坚决果断了。调味生和清润这两个人还只不过是超出了君莫笑的位置线一个身位，结果君莫笑连问都没问，直接就给踹出了工会。挑战守护神魔必须是工会的成员，这一当场逐出，两人立即是被踢出了副本，死倒是不必，但是到最后却是白忙活白牺牲了。众卧底好容易才缓过心情来，连忙又是朝上报告，蓝河就听着讨论组那边 QQ 提示声又是一通乱响，讨论似乎比先前还要激烈了几分。